1-3045。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和秦时月说到去瑞府下棋的事儿，秦时月说，我倒知道一件有关瑞总的事儿。瑞总有两个儿子，都会下棋。大儿子的棋不如瑞总，小儿子的棋要胜过瑞总。有一次，小儿子去了外地，突然接到瑞总电文，说要见他。小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急匆匆地坐火车赶了回来。见面儿问父亲有什么事儿，瑞总说，先别管事儿，下一盘棋再说。小儿子又赢了他，瑞总气得把棋盘摔了，指着小儿子骂道，你除了下棋没有别的能耐，有事也不想给你做了，你马上给我滚回去。陶阳子说，下棋有胜负，可犯得着这么在乎胜负吗？秦时月说，你能理解这点就好办了，也应该明白鱼参谋的话了。陶阳子还想说什么，秦时月已动身往外走，还一边说，台上开唱了，这是杨派唱腔，嗓音带点沙，我喜欢。哎，你陪我去包厢吧，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伺候我看戏了。看好戏有你伺候应答，这是一件美事儿。别的杂工一脸无知相，让我生厌。这一天早上，陶阳子去了瑞总府。在会客厅边上的棋室，瑞总已经坐在了桌子前。棋盘、棋盒都在桌上摆好了，似乎迫不及待地等着与陶阳子下棋。瑞总对棋的热爱，特别是对棋人的尊重，让陶阳子好生感佩。陶阳子拿过黑棋，瑞总问，你下了多少年棋了？ 啊，有14年了，那年我7岁。 那是童子功，下棋需要童子功啊。我是3岁就下棋的，那时棋还摆不来，也不会数子。陶阳子听着瑞总说话，看着他胖胖的很和蔼的样子，瑞总点头说，你下吧。陶阳子在棋盘的去腥味规规矩矩地下了一颗黑棋，瑞总很快地便伸手到对角平卫星下了一子。接下去的布局，瑞总落子如飞，确实显着童子功，拆和风都下得像模像样，很有棋味儿。陶阳子停下思忖时，感到瑞总的棋很到位，很难摆脱他的势力。这么下了10多手，就听外面有说话的声音，瑞总 皱着眉头，把手上的棋子往河里一丢，就听于参谋说：“瑞总在下棋呢。”以后外面的声音便没有了。瑞总把棋慢慢拿出来，再摆到盘上。陶阳子觉得这手棋有点无理。陶阳子思考过这个定式，想瑞总也许有新的想法，便犹豫着用最简单的手段挡了。这么又下了十几手，一旦黑白棋对接的时候，陶阳子发现瑞总的棋都有点过分。陶阳子尽量走得小心一点，每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。瑞总有一块棋明显没活，是需要补的，可他还是不管不顾，直闯直冲着。陶阳子想，这手黑棋如果挖断，就可以把瑞总的一块棋吃掉了，棋局也就结束了。但陶阳子还是拿不稳，想瑞总也许会有算路，他毕竟与这么多高手对过局，一定对死活有过研究。齐宇说：“两活别断，因为对手两块活棋你去断开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等于白费了一手棋。”于是陶阳子又退了一步，这一退是陶阳子的棋被动了。眼看着瑞总只要在外面封一手，先手就到了瑞总手里，盘面上便相差了一子。这样瑞总确实就形成了让先的局面了。然而瑞总像是随手脱开走了一步，陶阳子马上飞封了一手，这一手救了自己的棋，还对瑞总的白棋进行了攻击，以下布局结束，就走进了中盘。一旦到了中盘，每一个棋手的个性风格就鲜明地露了出来。因为布局往往是规定性的，高段棋手与一般会下棋的棋手走得没有什么区别，不同的是一般棋手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而高段棋手深知每一步的真正意味。进入中盘，搏杀与拦控就靠棋手思考变化，这样棋手的软硬强弱毫无保留的显现。陶阳子很快发现瑞总的棋是自己认识的，此刻陶阳子确定瑞总就是瑞将军，那个在棋府与自己下过棋的瑞将军，那个曾经看自己与天琴在苏城愚园下棋的瑞将军。从外形上看，瑞将军的变化很大，陶阳子不怎么会看人的外形，他怎么也弄不清楚书上说的瓜子脸丹凤眼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他能从棋上立刻认识出人来。任何人与他下过一次棋以后，他只要看棋就能认出此人，哪怕此人像整过容一样走出完全不同风格的棋形。一旦认出了瑞总，也就发现了瑞总的棋除了纯熟了一些以外，并没有太多变化。陶阳子便完全掌握了棋盘上的主动。他想清楚了于参谋昨晚的话，那些话当时听来有些含糊，而现在觉得是一明二白的。这时他只需要慢慢地抵挡着瑞总横蛮无理的棋，并不想割断他任何的棋，只是在盘面上掌握着多二子四目棋的优势。这盘棋波澜不兴，瑞总的白棋几次冲击黑棋， 陶阳子有所退让，又有所维持。他执黑棋已经很灵活了，没有那种斗狠的心理，与执白棋没有多少区别了。眼见就到了收官阶段，陶阳子理解于参谋对瑞总棋力的说法，能让先，但不够一点。陶阳子认为自己只要在盘面上剩两个子，作为被让先，他是胜了，而如果不被让先，黑子贴二子半给白棋，那么可以说瑞总直白是胜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还是第一次下这样的棋，他觉得无趣极了，他的心思给散开了，棋对他来说变成了另一种东西，需要他掌控着胜负的多少，并设计着自己的输赢。以前在鱼园，他直白时看到盘面上大胜时，他会收缩一点攻势以求平衡，而现在要实时计算盘面上的目数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特别要让对方走在自己掌控的局面上，这让他十分伤脑筋。陶阳子觉得累，那种累是他要费神约束自己行棋，不按棋势走。眼看棋局已到尾声，用棋语的说法，棋盘越来越小了，黑牌两方都没有什么反复的机会了。瑞总下得正起劲儿，觉着自己到处横冲直撞，很快活。他挽了一下袖子，伸手把一颗白子往里冲了一手。这一子本来是活的，但这一冲就自填了一口气儿。陶阳子本能的反应便是断了一手。这一手断是扑子，于是冲的一子连同原来一子都被扑死了，一点补救的办法都没有了。瑞总这才定一下神，嘀咕了一句，怎么就送出去了？陶阳子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应该再挡一手的，就算白棋进了一个子，多赚了一目，结果是自己不贴目也能胜一子半的。这一下是黑棋胜了，要命的是自己也已无法挽回，除非故意不再收官，送到白棋空里去，这样故意送子要不露痕迹实在很难。陶阳子是个下棋的人，要让他明显的让子送输，他实在做不出来，那违背了他的下棋准则。棋局就这么结束了，数子下来，陶阳子被让先胜了四子半，不被让先也胜了两子。瑞总推了棋盘，说了一声，送输了，也没有复盘，转身便走到后面的院子里去了。陶阳子独自坐在桌前，坐了好长时间。陶阳子依然在戏院里做事，那些戏院里的人早就在传陶阳子要成为瑞总府的棋士了，下下棋就能成为瑞总府的人，这让他们太奇怪了。在他们眼中，陶阳子不一般了。看到陶阳子，投向他的眼光也不同了。社会的一个特征，便是以身份高低 来衡量人。这瑞总府是多么高的地方，府里的士兵出来都显得耀武扬威，何况是瑞总待之为客的骑士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陶阳子还像以前那样到戏院上班。李管事见他很客气，也不安排他做什么，陶阳子依旧很勤快地找着事儿做，走上走下，清扫场地，出进包厢，端茶倒水。再过两天，交处暑了，天气大热。俗话说，处暑处暑，热死老鼠。开戏前，杂工做完了厂里清扫工作，见戏院外一时还没有动静，便站到场外乘凉，闲着无事，有人问陶阳子说，你去和瑞总下棋了？ 嗯， 果然是与瑞总下了棋的。 那是你胜了吗？ 陶阳子不喜欢与人说棋的输赢，想了想说， 啊，下棋不在于胜负。 他这么说，听的人感到奇怪了， 下棋不讲输赢，又讲什么？看来他是输了，没够上水平，不是瑞总的对手。 想一想也是，一个在戏院里和他们一样打杂的，怎么可能与瑞总是对手？怎么能够是个国手呢？这么说来，陶阳子依然只是个打杂的，与他们一样以打扫端茶来赚钱。慢慢的，他们不把陶阳子当一回事儿了，如过去一般，与他说说笑笑，有时还会打趣他一句，哎，你是不是又去瑞总府下棋了？陶阳子原来与这些人相处很随意，他不喜欢与人交往过甚，所以在戏院没有什么谈得来的朋友，也没有什么交恶的人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他很希望回到过去那样，大家都不关注他，相安无事就好。可是对别人来说，与陶阳子的关系完全回到以往就难了。都一样打杂，凭什么他会是另一种人，就能到瑞总府去？于是就有人吆喝两声去过瑞总府的人过来做这做那。陶阳子比先前忙了许多，但他并不在意，只顾应声去做。有人在一旁玩笑地说，哎，你敢指派陶阳子？当心他到瑞总府去告你一状，把你抓起来。这天秦时月到戏院来，看到陶阳子一脸惊诧。陶阳子对秦时月说， 我没有成为骑士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不明白了，告诉我那天你是怎么下的棋。 陶阳子对秦时月从不隐瞒什么，就把那一天下棋的经过说了一下。秦时月听了反而笑起来，用手点点他， 你呀你， 哎，我有一次想到你，还在心里念叨，这个陶阳子倒是君子坦荡荡，进了瑞总府当骑士，也没到我这里来谢一下，我总算还是一个举荐的人吧。哼，没想到你根本就…… 陶阳子说，我还是要谢谢你的，你一直都善待我。 秦时月说，看来还是一个宿命啊，你命中的戏曲之魔没去，再说便是性格及人生了。好的，你去扑吃两个棋做什么？嗯，这一扑就把好好的一个棋士扑开了。